倫敦民眾保持謹慎，強調但係仍然敦促民眾要保持謹慎，強調病毒仍然存在。埃及總統塞西會見到訪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塞西說埃方視中方為真正朋友和可靠夥伴，將進一步加強埃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埃方毫不動搖地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穩定的努力，堅定支持中方打擊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王毅說中方高度讚賞埃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始終和中方站在一起，願意和埃方加強在國際事務的協調配合，共同堅持和踐行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保障全球治理改革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1點，跌301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34美元，卖出181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2，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3.2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小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该热带低气压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徘徊，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本港风力普遍在早上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将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影响到挤塞同埋一宗塌树噶，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啊，需要全线封闭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一段咧，由于受塌树影响啦，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喺一带咧就系车多，咁驾驶人士咧可以咧改行达之路嗰边走噶。就系由于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近住根德道有塌树，全线封闭啦，咁车辆咧就可以考虑改行达之路。咁另外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海泥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嘅机场出口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嘅机场出口咯。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顺德中心。 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 唔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冬奥开幕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够啊？一于上港台网站冬奥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冬奥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冬奥盛事共融体， 齐打气撑港队！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9日，选委会临时登记选民约7900名，较改制前下跌97%。 聂德权指，如趋势持续，料九月底首剂疫苗接种率可达70%。 新增2宗输入个案，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东京都增过1000宗确诊，东京及周边地区实施奥运交通管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又嚟到新一个嘅星期。早晨，你听嘅系千禧年代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收听收睇嘅观众听众，早晨，我系萧乐文。讲外面嘅天气情况，我都要留意一下。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啦。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0点钟嘅。咁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喺上个星期五喺北京嘅出席有关于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嘅专题研讨会啦。咁佢就提到有5个对于爱国爱港嘅治港者嘅要求嘅，入边讲到咧，包括就话要立场坚定咧，就要敢于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系损害香港繁荣稳定嘅言行咧，系要做斗争。咁另外咧就话包括要有担当作为啦，善于破解香港嘅发展各种嘅矛盾问题啦。另外提到3点嘅，包括就系话咧善于为民众咧系办实事啦，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啦，同埋要有责任心，对国家、对香港都要高度负责等等。咁啊，讲到香港嘅未来嗰阵咧，佢都讲到有4个期盼嘅。咁啊，其中就包括提到喺房屋问题方面啊，咁佢就话住房问题上面咧，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会告别㓥房、农屋，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嘅期盼嚟嘅。另外都讲到咧话民主制度上面咧系有更大嘅进步啦，法治更完善等等啦，呢个都系期盼嘅内容之一嚟嘅。對於夏寶龍主任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喺研討會上面講到治港者嘅要求等等咧，頭先提到嗰5点，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何建中，早晨。 系早晨， 何建中。讲到头先，夏宝龙主任喺上个礼拜五个研讨会啦，嗰个视像讲话嗰度提到，呢个管治者佢就唔单止咧系要爱国爱港嘅，亦都需要德才兼备，具备管治才能、才干咁样。仲有头先讲到嗰5个要求啦，你自己点睇？点解读呢5个要求咧？同过往对于一啲管治者嘅要求又有冇分别咧？ 我本人就喺上星期五都有參與呢個會議嘅。 嗯。 咁我會將星期五嗰個講話咧，同喺2月22日、大家知道咧，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研討會。 係。 咁夏寶龍主席咧就係提過對於愛國者治港嘅定義，我覺得係兩個講話應該一齊去睇同埋分析嘅。 嗯。 咁我睇到就係話喺上一個講話咧，佢就對愛國者治港嘅理論啦，同埋個標準提出啦。如果大家記得咧，咁佢提出亦都對於所謂堅定愛國者，即係話有管治權力嘅人咧，有更高嘅要求。 嗯。 咁我覺得今次個意義就在於其實佢係對於所謂管治能力有一個界定，即係上一次就係界定乜嘢叫做愛國者治港，今次就界定咩叫做管治能力，就有你頭先所講嗰五個標準。 嗯， 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話，我諗睇得出中央其實係好關心香港嘅民生問題，尤其是房屋問題。咁我哋睇到其實喺今年三月咧，韓正副總理都喺全國人大會議對於香港代表團都提過話，即係房屋係好難解決，但係點都要有個開頭嘅咁樣。 嗯。 咁再加上我哋睇到今年7月1日咧，中聯辦好多嘅領導帶咗好多義工去訪問啲基層家庭啊、劏房户咁。咁我相信。再加埋今次咧，我相信係中央領導人第一次係直接針對香港嘅劏房、農屋問題，係去發言。咁我相信亦都要督促，等於要督促我哋嘅特區政府盡快解決呢啲房屋問題，尤其是劏房、農屋嘅問題。 嗯，除了剛才你講到話喺能力上面多咗一啲界定啦，其實睇翻上次二月嘅時候咧，全國港澳研究會嗰個研討會講到話愛國者點樣先至為之愛國者咧，其中咧提到就話唔可以觸碰三條底線嘅，包括就話危害國家安全嘅主權啦，挑戰中央權力同埋香港基本法權威啦，亦都講到話聲稱維護一國兩制，但係反對共產黨咧係自相矛盾啦，亦都講到話攬炒派咧係繁榮穩定嘅破壞者等等嘅，咁但係同今次咧特別提到有一點啊，喺我五個要求邊，我見到其中一點就話要敢於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係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嘅言行做鬥爭。呢一個係咪都有個分別咧？同嗰個能力界定上面有冇關係咧？因為過往都係話講到一啲咩叫愛國者，今次直情講埋要直情要做個鬥爭嗰、那個你自己睇落去係咪有分別咧？都 我睇落去就冇乜分別喎，反而我覺得都係幾一貫嘅咁。因為即係國家安全好重要啦，大家知道啦。 嗯。 咁而我哋睇到頭先你所講嗰五個要求，其實第一個亦都係講關於要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做立場堅定愛國者。咁呢個亦都同佢喺二月份嘅講話嗰個四個要求，即係關於堅定愛國者，都係一脈相承嘅。 嗯。 我反為留意到今次中央似乎咧就係喺嗰個國安法。實施咗啦，同埋個新嘅選舉制度即係已經係完善當中嘅時候咧，佢更加係通過呢個講話咧，係我覺得佢係一個謀劃未來嘅講話嚟嘅。係，即是話咧，佢已經即係謀劃緊喺之後或者可能係下屆政府，我哋一國兩制點樣走落去，我哋嘅管治點樣去做。 嗯。 咁所以其實今次花咗好多篇幅係喺管治方面。 嗯。 我覺得如果你講係二月份嘅講話係講香港係由邊個去管，即係誰來管嘅話咧，今次其實可能就係講緊。管乜嘢同埋點樣管嘅問題，咁管乜嘢就係嗰個民生好重要啦。咁包括有住房啦，佢都有提到，即係無論老中青人、年人、幼年人，將來都可以好好咁樣去香港發展有幸福嘅生活另外就係點樣管啦，咁就係包括佢所講就係話要去善於破解香港嘅問題同矛盾啦，要為民眾辦實事啦，要善於團結各方面嘅力量啦。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好具體嘅對管治能力嘅要求嚟。 我見其中有一點都提到，即係五個要求入邊其中一點啦，都講到話要善於為民眾做實事嘅，咁亦都講到話想市民所想啦，要接地氣啦呢一類啦，可唔可以即係簡單理解為就係可能嚟緊一個政府嚟緊嘅政府啦，或者都要做多啲諮詢，直接係聽民意咁樣，會唔會係咁樣解讀咧？呢個人 係啊，我都同意你呢個解讀嘅，即係話佢。即係知道特區政府努力去做好多嘢，但係係要俾民眾見得到、感受得到。咁我諗呢個我哋其實講緊而家現代政治就係話，即係觀感就係事實啊嘛。咁我都好高興中央係注意到呢樣嘢嘅。而我當喺現場亦都聽到夏主任亦都提到就係話，香港政府其實係應該辦幾件即係市民看得到、摸得着嘅實事。佢有脫稿提過呢一句嘅。咁個意思就係話其實。是需要更加同市民多啲嘅溝通 即係除咗係即係你推出一大堆嘅政策之外，咁我諗呢樣嘢亦都係希望即係能夠即係團結方方面面嘅力量啦。咁因為我哋睇到即係過往其實我哋特區政府都會可能多時同落區去市民去溝通啊，咁但係即係雖然而家國安法已經成立咗一週年啦，我哋見到好似都唔係有好多呢啲嘅舉措，反為中聯辦嘅官員咧就經常去落區。咁我覺得可能都係對於特區政府嘅一個提醒。 頭先你講到，我都見有啲報道都有引述到，就話夏寶龍主任咧提到話，特區政府每年要辦幾件市民睇得見咧摸得到嘅實事，每年要做到，其實難唔難咧？同埋你自己認知所謂嘅實事係講緊啲咩咧？譬如佢講緊嗰啲房屋問題，就可能唔係講緊每年都可以有幾件可以咁容易輕易做到啊、摸到啊咁樣喎。呢個你自己點睇咧？ 我諗佢嘅意思就係話要。其實是要市民感受到咯，即係其實政府做好多工作，洋洋灑灑可以有好多嘅政策推出，但係如果市民感受唔到，其實可能都好難提升，起碼好難提升嗰個民意嘅支持度啦。咁我理解嘅其實都係幫助房屋啊、醫療啊、教育啊，即係同市民即係切身關係大嘅事，我相信佢都係指呢方面嘅問題。 嗱，佢特別提到一個期盼嗰度咧，尤其是講到嗰個房屋嘅問題，亦都喺要求嗰度咧，講到話希望可以有效破解住房等等嘅問題啦。咁見到但係之後嗰一日啦，特首林鄭月娥喺訪問嗰度都有回應話啊，其實如果真係要告別劏房呢一啲，都係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要處理嘅。其實落翻去特區政府做同夏寶龍主任呢個嘅期盼，會唔會都可能你預計嚟緊都會有落差咧？即係市民究竟點樣解讀夏寶龍主任呢一啲嘅期盼，係咪真係會做到，定係最終都係？会落空嘅咧，你自己预计系点咧？ 因为你睇翻嗰个字里行间咧，个上文下理咧，其实夏宝龙系将呢个房屋问题咧提升到我哋嗰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嗰个层次嘅。即系话佢话希望喺第二个一百年，即系2049年，我哋冇呢个劏房。咁我相信其实虽然系讲2049啊，但系都反映其实中央都几着急呢一个问题。我哋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啊，習近平主席已經喺天安門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已經擺脱絕對貧困。咁其實咁，我哋香港嘅國際大都會係咪要等到2049先至可以即係告別劏房咧？咁我覺得其實佢即係由過往嘅民生問題、土地問題，去到集中係指出劏房同嗰問題咧，都表現咗中央係對香港嗰個房屋問題都幾憂心嘅。咁佢喺個文章就用咗抽心呢兩個字咯嚇，都係一個我覺得比較重嘅詞語嚟。 即雖然你頭先講到呢個都可能係講緊去到2049年嗰個嘅目標啦，但係呢一個亦都有人同事話呢啲要求，包括頭先提到一啲房屋啊，話要破解房屋問題呢一啲咁嘅五大要求咧，都可能係下一屆特首嘅一個施政清單或者係要求嚟嘅喎，要符合呢個條件先可以做到下一屆特首，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嘅睇法係咪都係類似咧？ 嗱，我諗咁亦都公道啲講，特區政府都係有做啲工作嘅，包括佢哋而家將會推出一個劏房嘅租務管制條例啦。亦都係好多民間團體好多人即係要求咗好耐嘅。咁我相信就如果你睇翻佢嗰五個要求，就係話要有戰略思維啦，要注重調查研究、科學決策啦，勇於擔當同碰硬啦。即係都係話要，我諗下一屆無論邊個做特首，都係要有咁樣嘅魄力同勇氣去面對一啲困難，就佢都提到話要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亦都好具體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可以講係一個清單嚟嘅。 即都係下屆特首嘅一啲條件。 我諗係嗰個條件其實寫得好清楚嘅，就係、是、嗰五點咯，就係對於管治能力嘅強調咯。即係我就覺得就係話，即係當中央覺得香港國家安全已經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嘅時候，其實佢就會更加將精力放翻喺。解決香港嘅民生問題，而管治能力係好重要嘅一環。 即係你調轉講，係咪即係而家現屆政府係未必符合呢個條件咧？呢啲 我諗又唔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就即係睇得出佢係有更具體嘅要求咯。應該講對於管治能力有更具體嘅要求。咁呢個過往係冇咁樣嘅提法嘅。 另外都有一點就提到話要團結各方力量啦。咁見到有啲民主派都質疑啦，所謂嘅團結各方力量，其實包唔包括民主派嘅人士咧？咁其實而家要團結各方力量，包唔包括民主派嘅意見或力量嘅咧？ 我諗 中央睇到香港其實解決好多嘅問題咧，就算非政治嘅問題，都係有好多聲音嘅。大家知道，即係你土地發展，咁你都已經有基層嘅，有發展商嘅，有唔同嘅利益啦，係嘛？咁好多方面都係咁樣，咁唔同嘅階層甚至唔同嘅年齡層，好多問題都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就冇喺呢個講話度睇到話係咪有針對，即係或者有冇包唔包民主派呢個問題。就似乎佢會睇到係要做一個有感召力的愛國者啦。咁呢個感召力亦都係我覺得係過往即係領導人比較少提嘅。是話要係喺唔同方面都多溝通多諒解，就做最廣泛嘅團結。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中央一直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到嘅。 好啊，何建中，我阻咗你，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讲一讲先。特别交通消息就是九龙塘歌和老道塌树，咁啊，歌和老街往窝打老道方向近根德道咧系全线封闭嘅，一带系挤塞嘅。驾驶人士咧系请考虑改行达之路。咁另外第二个就系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三号干线近曼克顿山以及系青沙公路近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嘅。咁另外最后都想问下何建中啦，其实而家你即系提到啲治港者嘅五个要求啦，你自己觉得系咪包特首之外，其实立法会议员都系包埋嘅呢个？ 我相信都包括嘅，即系首先咁主要官员都紧要啦，除咗特首，即系我哋香港行政主导，咁啲官员亦都要有咁样嘅能力啦。咁而如果你睇翻二月份，其实佢讲话嗰个治港者个嗰、那个嗰、那个涵盖面都好阔嘅。即系正咗立法啦、司法啦，甚至一啲重要法定机构嘅负责人，我相信其实佢嗰个要求都系几一致。咁当然特区官员系首要做到啦，因为始终系要靠佢哋去落实各样嘅政策。 因为其实之前的讲法就是说不要清一色咁样，咁大家就觉得好似系咪都可能会大啲空间容纳一啲非建制派嘅人士啦。咁但系而家再提出呢五个要求嗰阵，你觉得系咪再严咗、再紧咗咧？又 我觉得又冇严咗，又冇松咗，即系喺呢一个方面，因为佢亦都喺个讲话提到，就系话唔可以俾啲反中乱港者进入我哋嘅政权机关啦。佢个讲话嘅开头就提到嘅。包括即選委會要做佢提名，把握佢提名關，或者資格審查委員會要把握佢嘅審查關。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我又唔覺得佢有鬆咗或者緊咗，應該係同之前嘅講法係一致。 好啊，唔該曬何建中，同你傾到呢度。何建中咧就係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嚟嘅。另外都請到位嘉賓同我咧一齊傾下喎，有關於夏寶龍主任上星期五喺研討會講到嘅幾個重點咁。有新思維主席狄志遠早晨。 早晨，舒乐文。 早晨，狄志远，点睇？头先我讲到，夏宝龙主任有五个嘅喺讲话边提到嘅管治者嘅要求，你自己点解读呢五个要求咧？ 好明显就佢系讲紧，即系嗰部分咧系讲紧，即系香港个未来个施政。咁系针对一啲治港者佢提到个要求啊，即系过往咧，即系中央讲香港问题，就譬如有啲核心问题咧，咁特区政府要管理啊，咁样。咁当中唔会有好多嘅演绎嘅。咁今次咧就提到，即系施政者，即系佢有啲嘅具体条件。呢、这個具體條件咧，不單係講到話譬如你一國兩制嗰種嘅支持啦，或者係對國家嘅認同啦，咁今次係講緊好多係講佢嗰個對社會嗰個承擔同埋嗰個嘅能力嘅。有幾個條件包括話，譬如話你有能力去解決香港問題啦。咁解決香港問題就應該係即係施政者，譬如特區政府主要嘅官員啦。咁亦都有係有個感召力嘅。即係能夠團結社會嘅大多數，咁佢咁強調呢啲嘅能力同埋一種嘅做嘢嘅方法咧，我幾覺得佢係幾想同即係特區政府官員或者支持即係政府做事嗰啲朋友咧，佢喺方面要提升佢方面嘅關注啊，不單止因為愛國者，仲要有呢方面嘅能力咧，可能咁樣先有效咧。是推動佢社會嘅發展。 頭先你特別都提到有一點啊，就係善於團結各方力量，你都有留意啊嘛。你覺得佢講緊嘅各方力量包唔包括埋民主派，或者你眼中佢講嘅各方力量係應該係邊啲咧？ 我估當然就今次即係頭先我強調就係今次佢個對話好似我自己解讀為係佢一啲即係 管治者嗰方面嘅情況嘅。咁、我自己閱讀就係佢提出嗰幾點嘅能力啊，同埋態度，譬如話要有承擔感啦、責任感啦、解決問題能力啦、感召力啦咁。咁我幾覺得咧，就係好似而家嘅管治者啊、施政嘅人士咧，喺方面都係比較弱嘅。咁佢係咪我自己解讀就係、呢幾個弱點咧，你哋唔該就係大家好努力去點樣去探討，同埋去點樣去改善。咁當然啦，佢整盤嘅說法都係即係話未來特區嘅發展咧，就要多方面團結啦，喺一國兩制嘅基礎之下。咁但係我認為呢段說話係比較針對，或者係比較聚焦係一啲管治者佢哋即係中央對呢班管治者嘅朋友嗰種嘅期望同埋要求。 OK， 嗱，狄志遠頭先講到唔同嘅要求啦，亦都講到話對管治者嘅要求啦。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一陣啊，八點半之後轉頭翻嚟再打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欧水灾增至近190人死亡，其中德国至少有157人丧生。总理默克尔到国内其中一个重灾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舒尔德村视察，并和灾民以及救援人员交谈。默克尔形容洪水造成的破坏超现实，令人非常震惊，几乎可以说德语中没有任何字词能够形容。但他同时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安慰，看到民众怎样团结互相帮助。默克尔承诺尽快提供援助，协助当地重建，又说世界必须更迅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财长舒尔茨说将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一项3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首相菅义伟将会在星期五，即是东京奥运揭幕日当日，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首次会面。报道指出，两人可能会讨论到二战后的强迫劳动和慰安妇等问题。不过韩联社报道，青瓦台对两人是否会面目前尚无定论，文在寅正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報道又指，日本政府將準備撤換日前失言的駐韓副大使上馬宏尚，以免成為舉行日韓峰會的障礙。上馬宏尚早前接受南韓電視台訪問時說，文在寅希望在東京奧運期間訪日並與菅義偉會談，是文在寅唱獨腳戲。英国新增48,16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5人死亡。虽然在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下确诊数字反弹，但是政府预期在今日放宽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包括取消口罩令和社交距离限制，让高风险企业重开等，被传媒形容为自由日。不过有关决定惹来专家和在野工党批评，首相约翰逊为取消限制辩护，强调疫苗非常有效地削弱确诊和住院，以致是确诊和重症或死亡之间的联系，反问如果现在不敢做几时才可以，但敦促民众保持谨慎，强调病毒仍然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大會在福建福州舉行，與會各國預料今個星期稍後決定是否將澳洲的大堡礁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身兼世界遺產大會主席的中國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主任田學軍強調，有關建議是基於澳洲自己提供的報告和數據，認為澳洲應該履行保護世界遺產的職責，而不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其他成員國提出毫無根據的指責。 建議草案在上個月公布之後引來澳洲政府不滿，澳洲環境部長蘇珊妮當時不點名提到中國，認為有關決定存在缺陷，背後有政治動機。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7點，跌29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6.34美元，賣出1,816.8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3，人民幣6.48，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1。是1.181，澳元對美元0.7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晝8點，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即係北緯20.8度、東經13.2度附近。預料初時幾乎停留不動，稍後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緩慢移動，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過去幾小時，該熱帶低氣壓在廣東西部離岸海域徘徊，除非該熱帶低氣壓採取較接近香港的路徑移動，本港普遍風力在早上顯著增強的機會較低，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早維持一段時間。與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將在今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啦啲交通意外同埋冧树啦。先讲呢就係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因为有冧树啦。歌和老街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跟住根德道嘅全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挤塞㗎，咁亦都影响到呢达之路嘅交通。车龙呢係排到去创新中心对出。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呢2号 B, 2号 F 同埋80号 C 呢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呢就係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因为冧树。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的全线需要封闭，一带挤塞。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行达之路。现在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创新中心对出。另外有几条巴士路线，包括九巴的2号 B、2号 F 和80 C 需要改道行驶。在半山的旭和道亦都冧树，旭和道14号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半山的旭和道近住14号那段因为有冧树，来回方向一大车多。咁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美孚，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翻上去三号干线近住美孚。咁另一边咧，青沙公路嘅车龙就过咗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喺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嘅机场出口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经过咧要小心。就系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嘅机场出口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 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玛丽医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那段亦都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排到龙盘苑。后少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一段亦都挤塞，排到观塘道，跟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果栏。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咁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驻日本奥运特派员岑浩谦，我会在东京同大家捕捉呢一度嘅气氛。当然，仲有大街小巷出现嘅奥运人同埋奥运事啦，必定会令你有如置身东京一样。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大家有没有听过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病呢？在香港现在大约有600至700个患者，算是比较罕见的疾病。想了解多些这个病的资讯，就要黐实我们。 另外还有不同的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19日，选委会临时登记选民约7900名，较改制前下跌97%。 聂德权指，如趋势持续，料九月底首剂疫苗接种率可达70%。 新增2宗输入个案，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东京都增过1000宗确诊。东京及周边地区实施奥运交通管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8:42啦。头先有讲到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喺上星期出席有关于香港国安法咧实施1周年嘅专题研讨会啦，讲到对于爱国爱港嘅管治者5个要求，包括咧立场坚定啦，就话敢于同损害国家香港嘅言行做斗争啦。第二点就讲到话担当作为啦，跟住就话为民爱民啦。咁另外亦都话咧要善于团结各方力量，打破门户之见，同埋话有责任心嘅。另外讲到啦，对于香港有4个期盼嘅，其中就包括咧喺房屋问题方面，话希望咧系必对于房屋问题方面咧就话必将得到极大嘅改善，将告别咧劏房同埋农屋嘅。咁啊，见到香港方面咧，其实特首林郑月娥咧同埋唔同嘅官员啦，亦都有出席嘅。咁另外见到有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啦，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都系出席嘅。咁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喺会后都有见记者，咁佢都。 提到就認同夏寶龍主任的講法，亦都話咧係要符合中央期盼，要展開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就話係深化實施國安法啦。咁啊，涉及五個方面，咁其中包括咗咧，都提到話係完善維護國安法嘅制度啦。咁好似就係基本法23條等等嘅。咁亦都講到話會做好未來嘅三場選舉啊。頭先就同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係傾緊，咁啊繼續同阿狄志遠傾先。狄志遠咧就係新思維主席嚟嘅，繼續同狄志遠傾。早晨。 早晨， 狄志遠啊，講下先。頭先講到嗰五個要求啦，講到有啲嘅説法就話啊，係咪都係對下屆特首嘅一個條件嘅一個清單咧？咁你自己點評估呢五個要求嗰、那個係咪條件嘅講法係咪下屆特首？ 係啦，我講成個環境咧，嗱嗰日咧係一個國安法實施一年嘅一個研討會啦。咁當然國安法係一個重點，而特首都有回應啊，夏寶龍講完之後咧，特區政府點樣重視翻國安法個實施啊、安排啊咁樣。但係咧，我亦都睇到咧，夏寶龍喺上佢講話裏邊咧，除咗國安法之外咧，其實講咗好多咧，係特區政府未來個施政一啲方向同埋一啲嘅承擔。咁呢個就未必話同國安法完全有關係，即係我自己理解就係中央推動咗國安法，亦都做咗完善嘅選舉制度，其實係用意係想排除特區政府嘅喺政治上嘅阻力嘅。咁呢個阻力睇好明顯都係減退咗啦。咁跟住就諗下就係將來嘅施政會係點啦。咁包括就係主持你講話未來嘅特區政府。施政呢個方向目標係點樣？佢嗰日講就係話，你作為一個施政者，有啲基本嘅條件。呢啲基本條件包括話你對社會承擔啦，有感召力啦，能夠團結啦。咁一國兩制啲大原則，咁呢個都係大路嘢啦。咁但係嗰啲能力上咧係講得幾具體。而我自己對應嚟講咧，呢啲嘅能力咧就正正而家特區政府嘅弱點嚟嘅。咁呢個提點嘅用意好明顯就話啊，將來咧。去到尾咧，香港點樣改善嘅生活嘅施政同埋持續發展咧，係好靠特區嘅政府嘅官員或者一啲重要嘅持份者。咁如果你哋去處理香港未來嘅發展咧，呢啲嘅能力咧，唔該你哋即係關注一下、留意一下，或者去點樣可以改善一下。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針對性啊，係喺施政者層面嗰啲朋友咧，即係嘅對話嚟。咁可惜就係我睇返嘅報道就特首就回應呢，主要係集中係講未來點樣回應國安法點樣嘅處理。 Okay. 但喺施政嗰部分呢，就似乎嘅回應呢，特區政府呢比較少啲。 但除咗講到話即係你嘅睇法，就覺得呢幾點都係主要針對施政者或者特區政府嘅而家做緊嘅一啲工作呢啲弱點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講緊話愛國愛港嘅管治者嘅要求嚟嘅。其實理論上係咪都包埋一啲立法會議員啊，或者嚟緊參選嘅人士咧？如果因為見你之前都呼籲民主派去參選啦，或者你自己都話唔排除去參選啦。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合唔合乎上述講嘅五個要求咧？ 嗱，我不如我就唔講對自己嘅情況啦。我覺得呢個譬如話愛國愛港治港，或者係繼續支持一國兩制呢啲大原則，不嬲都係存在嘅。咁呢度裏面咧係冇進一步去演繹話，好似頭先講話啊，你管治者有具體嘅能力呢方面咧，對於話啊喺立法會啊，將來嘅一啲嘅參政人士咧，有咩具體要求？呢方面佢係冇進一步演繹嘅，只係再強調翻，即係你唔好破壞香港啦，支持一國兩制啦，愛國愛港啦，咁呢啲大原則係過往都有嘅。佢反而咧，如果我再拉翻闊少少咧，將來嘅立法會裏邊咧，我認為我估計咧，建制派係比較佔多數嘅，即係話建制派喺立法會將來係一個最有影響力嘅一個系統嚟嘅。咁如果是管治者，立法會有某個程度角色的，那這個說話其實都是不是會帶給多些建制派朋友說，喂，你們都要有感召力，都要能夠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呢？那正如國內有些學者以早排都說過，我們不要做忠誠的廢物，就是說大家都是要有能力去一起攜手去做好即係香港嘅發展，咁所以我就睇唔到夏寶龍先生佢所講嘅説話當中咧，係比較針對所謂泛民嘅朋友，你哋要乖啲啦，你哋有咩能力先去做？我唔睇唔到呢一點。咁、 okay. 當然咧，佢亦都冇排除繼續話講到話民生嘅發展，或者係民主嘅發展。 如果你民生發展同埋咧，大家都會明白咧，香港係一個多元社會，將來立法會咧係不能搞清一色，有多元嘅聲音咧，先能夠推動到民生嘅發展同埋民主嘅發展。 嗯，但反而就留意到呢一點咧，就留意到話團結啊感受力嗰點啦。但我反而就留意到佢講話立場堅定嗰度咧，佢就話要敢於同損害國家主權啊安全嘅一啲言行做鬥爭啊嘛。如果呢個落入去立法會議員嘅層面嗰度，即係我舉個例，譬如一啲民主派或者係總之一啲非建制派嘅人士啦，要做到呢一點，其實係咪都比過往嚟講係再提高咗個要求咧？直情話要。就住呢啲言行做一个嘅斗争咁样讲，你自己点睇咧？如果你真系入到立法会嘅话，要做到呢一个要求系难唔难咧？ 我相信佢呢个要求未必系针对所有立法会议员嘅，即系我谂佢喺唔系清一色嘅条件之下咧，咁立法会议员有唔同嘅声音，有唔同嘅角色去即系表达香港市民嘅需要。对于斗争嘅所谓抗衡某啲嘅力量啊，咁样我相信。建制派已經在這方面發揮得很好了。咁如果是話你所有的人都是要某些的政治立場要統一而是扮一個抗爭者、鬥爭者的角色咧，咁你即係話搞清一色嘅啫。我個理解同埋閱讀係唔係幾針對話泛民咧？你要提升你個要求，提升你個準則或者你個能力，而喺抗爭條件裏面咧，你冇呢個抗爭條件咧，你就冇資格參選。我就冇去到咁盡啦，即係我自己覺得話呢個都係一個大原則啊。不過我嘅理解就係，如果你要喺民生同埋民主嘅發展裏面咧，多元聲音喺立法會係必須，你咁先至有效咁樣監察政府，從而令到個社會咧更加理性咁去發展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係你睇翻成個脈絡嚟講咧，即係夏寶龍嘅講法，過往嚟講就應該多元參與。今日嘅講法就係希望能夠治理香港嘅朋友或者官員，能夠喺方面能力咧可以關注多啲，咁先至咧係唔會係即係放棄即係所謂令到國安法完善選舉嘅制度之下帶嚟嘅嗰個條件，而唔能夠進一步推動香港發展。我嘅成個閱讀嘅理解就係、 是、OK， 因為整體上佢都係講話對治港者嘅五項要求啦。你覺得出咗呢五項要求，頭先我尤其是我提到嗰一點，佢就話對於一啲損害國家主權嘅言行做鬥爭係其中一個條件之一啦。你對於覺得要呼籲民主派嘅人士參選，會唔會更加難咧？喺難度上面，或者佢哋參選空間係咪都細咗咧？ 我諗我哋都好明白咧，即係話中央是好希望可平穩咁樣去帶動香港嘅發展。未來呢兩年咧，政治議題、政治抗爭，我相信都唔係可以有好大嘅空間。咁我哋自己，譬如我哋主觀嘅願望，都希望話如果將來嘅議會或者將來有唔同嘅持份者咧，應該重點咧係民生嘅發展，呢個空間係最好，亦都係大部分市民嘅需要。我自己嘅想像就係、是，如果我哋社會穩定。中港關係改善咗，同埋中央對香港嘅管治有信心咧，民主係必然會發展，因為基本法列明得到。而夏寶龍佢都有強調，佢都唔係話我民主我唔理啦，所以我講都唔講。佢亦都有強調一樣嘢。不過我自己認為，我哋喺經過呢幾年嚟嗰種嘅社會嗰種嘅分化，咁如果我哋係團結一致一啲，社會氣氛和諧一啲咧，我哋係有條件咧繼續推動。即係嗰個民主發展，咁所以你頭先問到話將來議會嘅發揮應該點咧？我嘅認為係兩年之內係我哋未來兩年，我哋比較着重係民生嘅發展。我哋有好多間零農隱零農屋，咁呢啲都係大家嘅目標啦中央都期望即係管治者有呢個承擔同埋呢個目標。咁、 okay. 而立法會喺呢方面都可以促進參與件事。咁當個社會和諧平穩嘅時候，咁按基本法繼續民主化發展，我覺得呢個係好理所當然同埋順理成章，同埋喺我哋認為部署嘅策略方面咧，應該咁樣去走。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咧就係新思維嘅主席嚟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九龍塘歌和老道塌樹啦，歌和老街往窩打老道方向近根德道是全線封閉，受影響的九巴路線包括2號 B 啦、2號 F 啦，以及係86C 是需要改道行駛。咁嗰一帶是非常擠塞，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啦。咁有關於呢個就是九龍塘歌和老街的塌樹。咁另外咧，頭先繼續同大家講翻咧，就是夏寶龍主任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喺個研討會上面咧都講到。 對於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光明景象有四個期盼嘅。咁啊，呢個就講緊個期盼係喺中國共產黨第二個百年嘅目標實現嗰陣啦。咁啊，呢一個嘅期盼嘅第一點就講到話提到香港經濟更加繁榮，形容大家抽心嘅住房問題啦，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咁啊，告別劏房啦、農屋啦，年輕人亦都可以係告別住房難嘅。即係聽落去佢嘅期盼都係比較關心房屋問題方面啦。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鄧寶山，點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講到話係提出2049年咧，即係建國一百年週年嗰陣咧嘅一個期盼。第一點就講到話香港可以告別農屋啦、劏房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説法咧？ 我覺得個目標都一定係冇錯嘅，其實。咁我估我哋都覺得劏房一日都嫌多啦咁樣。咁政府點樣可以去有效地去解決即係劏房問題咁樣？咁當然我哋覺得即係過去政府嗰個力度就唔係好足夠啦咁樣。咁我估中國官員再一次提醒嘅時候，我諗即係政府都要去正視啦。咁而家當然都有租務管制立法啦，咁但係即係租務管制立法其實未必可以處理到真係取締劏房個問題。咁而政府個取態一路都覺得即係劏房係有存在價值嘅咁樣。咁我諗政府需要喺個政策上面有一啲嘅調整，其實先至可以咧對應即係嗰個問題咧去做一啲比較徹底啲嘅解決咯。 頭先阿鄧寶山你提到話政府嗰個力度不足啦，你覺得個力度不足係在於一啲外在環境嘅條件，例如一啲法律好多規管，咁定係佢哋嘅目標根本係唔將劏房覺得要清除係定為一個嘅佢哋嘅目標咧？你覺得個問題係在於邊度咧？力度不足。 其實政府都多次提出，即係劏房其實係有存在價值嘅咁樣。咁呢個我哋都覺得未必好同意啦咁樣。咁當然我估你話一下子要取締曬即係十萬劏房，咁可能啲人即係而家住邊咧？咁係咪有足夠安置政策咧？咁呢個我哋都即係理解嘅。不過即係政府係咪有一個政策目標？無論係即係咁多屆嘅政府，其實佢都冇定立一個目標，就話我要去即係分階段有時間表咧，係去減少呢一啲所謂不適切住房，特別係一啲劏房嘅供應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要佢有個政策目標咧，其實先至可以咧，即係達至咧，即係嗰個即係政策嗰個結果咁樣。 因為喺回應呢、這、一個夏寶龍主任嘅説法嘅時候咧，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提到話建屋需時咧，又講到話公屋建成量咧喺達標之前會三管齊下去處理，包括講到而家有啲現金發放嘅津貼啦、劏房租金管制等等啦。咁另外亦都提到話，即係除咗輪公屋輪得耐，所以啲人要住劏房之外咧，亦都有啲單身人士因為即係翻工嘅問題啦，咁所以住得遠啦，所以就自己搬咗出嚟就住劏房嘅。點解佢呢啲講法咧？佢對於而家劏房成個佈局或者環境嘅睇法，佢有啲咁嘅講法嘅，你點睇咧？又？ 我覺得兩個部分啦，當然公營房屋個供應都係最重要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一路即係團體都係講緊私營即係房屋市場嗰個規管都係重要。咁而家租管只係即係做咗第一步啦咁樣，咁都係規管翻即係一啲即係租約嘅問題啊，即係租金嘅問題等等咁樣。咁但係另一個其實我哋團體都有倡議，政府其實即係冇乜回應咧，就係講緊即係有乜個最低嘅一個住屋嘅標準咧咁樣，例如一啲即係人均居住嘅面積啊、基本嘅設施啊，即係等等咧咁樣。咁我估其實即係呢個標準嘅定立咧，其實先至可以咧，即係針對翻劏房問題。咁而家即係睇到好多劏房其實都係違規改建啦咁樣。咁啊，甚至啲人均居住面積啊，即係其實空間狹窄啊，即係居住擠迫呢啲問題咧，其實我哋需要有個標準啦。咁即係聯合國其實都係有一個標準嘅，政府其實亦都係需要去履行。不過政府一路都係即係對於呢樣嘢其實就冇乜好積極嘅回應咁樣。咁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去即係個社會要討論啦，我哋要定立到一啲嘅標準，甚至我哋可能係有一啲嘅時間表逐步去取替。譬如舉例，即係可能即係我哋用個10年時間或者20年嘅時間，可能每年即係取替5000或者10000個劏房咁樣。咁我哋都有個目標嘛。咁而家反而就調翻轉，其實即係嗰個數目其實係越嚟越多咯，就唔係越嚟越減少咯。咁我哋覺得方向根本都唔係朝住去取替劏房或者取替呢啲不適切住房作為一個即係施政目標咧，其實就唔會達成咯。 你自己預期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咗呢一個嘅期盼之後，會唔會即係有呢一類嘅時間表出咧？同埋講到話真係，如果真係去到2049年先至所謂告別劏房或者係農屋啦，嗰、那個可行性又大唔大咧？去到呢個年期？ 我自己覺得就政府都要有一個幾大嘅決心啦咁樣。咁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嗰個租務管制嗰個修例咧， 其實睇到政府的決心卻係佢係即係唔係好大嘅力度咁樣咯。咁所以呢度我哋都係有啲嘅擔心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租管我哋都係事在必行啦咁樣。咁至少譬如我哋而家團體講緊嗰個起始租金，即係政府仍然都係嗰個取態都係好曖昧啦咁樣。咁啊，盡量都係唔影響而家所謂即係私營市場嘅運作。咁但係我估其實我哋而家係針對緊一個即係好單一嘅市場啦，特別係講緊係不適切住房嗰個市場，而即係嗰個影響其實係一啲居民嘅一啲即係安居嘅問題咁樣。咁政府嗰個力度其實係需要大啲咯。咁但係我自己就唔樂觀嘅，即係睇翻即係政府喺呢個租管嗰個態度就咁。我覺得即係政府係即係都唔知啦，即係其實嚟緊。譬如喺即係立法會仲會去討論即係租管嗰個條例啦，即係政府係咪有一啲即係果斷啲嘅一啲嘅即係提議咧咁樣，咁以至到我哋都對政府可以對翻喺即係處理房屋問題裡面有翻啲信心咧。 嚟緊就施政報告啦，呢段時間都陸陸續續做緊一啲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咁呢一屆政府任期都係仲有一年左右啦。你自己預期喺㓥房或者農屋，頭先你講到嗰啲時間表，會唔會可以喺施政報告嗰度再提及咧？ 我就嗱，其實都咁講啦，即係近呢兩三年咧，其實政府都少同民間團體會面同埋接觸嘅。咁我哋都多次即係就住租管呢個問題，其實都想約政府嘅官員去見面咁樣。咁佢哋個態度都係即係盡量都唔見民間團體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覺得至少佢要即係見民間團體先啦。咁喺即係呢一年嘅施政裏面，我估都真係即係盡量解決即係嗰個即係租管個立法問題。咁可能我覺得都係。即係真係要去有決心去改善個政策，我覺得都可能係新一屆政府嗰個即係目標可能會擺比較嚟得即係實際一啲咯。咁、 okay. 但係至少係呢屆政府係咪都即係喺佢餘下任期都可以處理好租管嘅立法咯？ 好啊，唔該曬鄧寶山同你傾到呢度。鄧寶山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劏房嘅問題。 入面有三个人是确诊，包括两名球员以及一名随队的影像分析人员。这个是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提到，东京奥运星期五揭幕，香港当局早前斥资购入赛事播映权。民政事务局项目顾问李汉源透露，电视台各自派员组成一支为数16人的联合采访团队，预料可以播放过百小时的港队赛事。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10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間高達3000-4000小時，是歷來最多，即是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大約一半賽事時段都可以呈現在觀眾眼前。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地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持續清零，昨日新增兩宗確診都是輸入病例，患者分別是由美國和孟加拉抵港，兩個人都帶有變種病毒。其中美國男子接種了兩劑復必泰疫苗之後仍然中招，本港至今已經是連續41日沒有錄得本地的確診個案。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再有55000人接種新冠疫苗，亦都有35000人預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按現時趨勢發展，有望九月底達到70%接種率的目標，並且按情況延長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運作。不過現時60歲或者以上長者不足25%的打針率，形容情況令人擔心。他說正積極考慮以即日籌的方式開放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非繁忙時段給沒有預約的長者接種。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今年9月舉行，選舉事務處昨日發表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投票人較上屆減少97%，去到7891人。在第二界別的專業界，以教育界的選民最多，有1725個團體選民，但是比起2016年上屆選舉大約80000名選民大幅萎縮。專業界其他分組的登記選民都是大幅少於上屆，例如原本是屬於泛民票倉的社會福利界只有141個團體選民，民主派背景的社工註冊局未有登記。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出席港區國安法論壇的時候，引用政府新聞處統計說，現時在本港登記的媒體有增無減，而絕大多數市民的人權自由不受影響。根據政府新聞處資料，截至到今年7月8日，向政府新聞處登記的媒體有207間，數字較2018年增加48間，其中同期的內地媒體數目增加1倍多。 絕大部分是隸屬中央或者省市級政府的官媒。有學者指出，影響新聞自由的風險因素都來自政府，特首的講法和實際情況、大眾觀感以及新聞工作者的理解不一定一樣。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英國在確診新高的情況下預期解封，科學家說危險而且不道德，是人命豪賭，很可能會造成病毒變種速度更快更容易傳播，一旦病毒變種速度快過全球免疫屏障的構建速度，甚至無令到免疫屏障失效。社評說，本港和英國聯繫緊密，政府需要審慎檢討，不能夠輕易放寬防疫限制。這個是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政府指新冠疫苗接種率9月有望達至七成，進度雖然比原先預計慢，但亦都算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因為有助築起群體免疫屏障，為通關鋪路。社評說，港府應該順勢谷針，聚焦接種率偏低的群組，例如長者、教師和學生，與家屬加強溝通解說，進一步推升接種率，為免疫屏障打下更穩固基礎。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記者近日在將軍澳翠林村和大埔廣福村旁邊幼稚園的花槽等等的多處地方發現野菇，將其中的7個菇菌的樣本交給專家分析，結果是發現樣本當中有5款是毒菇。政論說，幾乎每年都發生有市民進食野菇之後中毒，有關方面應該在花槽展示常見的野菇資料，包括種類和毒性，亦都要勤於清理，減少市民誤採的可能性。這是《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說，日本首相菅義偉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將會在今年9月屆滿，他表明有意參加總裁改選，但隨著東澳星期五揭幕，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彈跡象。一項最新調查顯示，菅義偉內閣支持率只是 35.9%， 較上次6月調查時急跌 8.1%， 跌至到去年9月內閣上台以來的新低。菅義偉要連任殊不簡單。成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塌树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翻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咁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B、2号 F 同埋86号 C 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位置啦。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由于塌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喺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喺半山嘅旭和道咧，十号对出咧都系受塌树影响。咁而家旭和道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半山嘅旭和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另外较早前咧，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仍然系挤塞噶。咁啊，排到去三号干线近美孚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葵涌八号货柜码头对出。咁另外，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机场出口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机场，近住南湾隧道嘅机场出口咧有交通意外。咁另外，沙田嘅乡事会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啦，转翻落去大埔公路个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嘅，就系沙田嘅乡事会路啦，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啦，转翻落去大埔公路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就係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啊，咁而家一大车多。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都係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陈世。 优质外教节目一直是好多港台电视三十一观众的心头号。7月19号起搬去全新播映时间，每晚10点环宇天下时段。 仲唔止星期一至五，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几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19日，选委会临时登记选民约7900名，较改制前下跌97%。 聂德权指，如趋势持续，料九月底首剂疫苗接种率可达70%。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东京都增过1000宗确诊，东京及周边地区实施奥运交通管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讲到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提到就话今之前咧喺一个研讨会，就系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嘅回顾以及展望嘅一个专题研讨会。講到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咧，今年係成立100周年啦。咁亦都講到咧有4個期盼，就係提出喺2049年，當時就會係建國100周年啦嘅4個期盼。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希望經濟更加繁榮啦。喺香港方面咁啊，各項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啦。咁啊，社會更加和諧安寧。咁啊，講到房屋問題啦，就話住屋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㓥房、籠屋等等。對於而家喺香港嘅一啲劏房、籠屋嘅問題啦，或者成個數量啊一啲嘅住屋問題啦，你又點睇咧？如果講到話2049年當時係建國100周年嘅一啲期盼，就話希望香港咧一啲劏房、籠屋可以係告別啊，即係冇曬嘅話咧，你又點睇咧？對於真係做到嗰個嘅可行性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咧就講到關於另一個新聞，就係由美國政府啦，見到佢早前都向佢哋嘅企業發出一個商業警示，咁就係警告一啲美國公司啦。咁就話自從北京政府咧喺上年咧喺香港實施咗港區國安法之後咧。一啲嘅美國企業喺香港嘅營運啦，一啲嘅活動咧都存在住風險嘅，咁又亦都講到話可能咧會成為香港政府一啲嘅 監控目標，話可能會遭受一啲未有合理理由嘅電子監控啦。咁亦都講到話，根據港區國安法啦，已經咧係有外國公民被捕啦，其中包括一名嘅美國公民嘅。咁亦都講到一啲要留意嘅嘢咧，喺警示嗰度就講到話。會可能咧會將一啲公司啦、客户嘅數據啦交俾當局等等嘅風險，又警告咧呢一啲嘅商業嘅公司啦，警告佢哋咧可能因為遵守美國或者其他國際嘅制裁措施而面臨咧中國嘅報復嘅，有個咁嘅商業警示係嚟自美國政府嘅。咁呢個對於喺香港嚟講做生意嘅生意人啦，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佢哋投資方面又會唔會有啲咩考慮多咗咧？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鍾國斌。頭先講到上個禮拜嘅事嚟㗎啦，就美國政府就發出呢個商業警示，提到頭先講嗰啲情況，警告一啲美國公司可能喺香港即係做生意嘅風險咁等等啦。對於佢哋投資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又 我覺得你正話提及嗰美國政府所提及嗰啲嘢咧，最緊要攞證據嘅啫，即係唔係話就係一個講字，即係你話靜雞雞攞同商業機構嗰啲資料啊，各方面嘅咁。咁你美國政府你自己噏出嚟，不如你攞啲證據證明咗呢啲係事實先啦。即係如果唔係事實嘅，淨係喺呢啲我哋叫即係打開口牌嘅話咧，我覺得係冇乜第一就冇乜大影響，第二就即係呢個中美博弈之間咧，即係你令到。一啲做生意嘅感覺上有啲不明朗嘅情況咧，反而對大家都冇好處。不過你即係同一即係雖然美國政府講呢啲説話，你又睇下美國香港商會咧係即時咧有啲回應嘅。佢喺16號咧同一時間咧就喺佢哋自己嘅網站度咧就講咗啲嘢嘅，就話佢美國商界喺香港。做咗150年生意，一直都做得好好，相安無事，同埋每年都有增長。甚至乎咧，喺過往幾年咧，美國公司喺香港賺錢咧，係超過300億美金。咁你亦可以睇到咧，即係做生意嘅人最緊要就係咩？就是、實質上係咪喺呢度賺到錢、揾到食？所以我就唔係好擔心，即係話美國政府而家提及嗰啲嘢咧，就真正影響到嗰、那個商界，即係未來，尤其是美國嘅商界喺呢度投資，因為你美國商會第一時間都要作出回應反應。同埋咧，即係美國政府亦唔係第一次做啲咁嘅動作咧。即係上一屆特朗普政府亦呼籲喺美國嘅商界喺中國投資嘅公司翻去美國，尤其是一部分嘅製造業。即係真正嚟講，有幾多真係翻咗？我相信都唔會多。咁所以美國政府講嘅嘢咧，唔一定等於美國商界就即時會即係跟去聽去做。 頭先講到話香港美國商會個聲明啦，佢入面提到就話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發揮至關重要嘅作用。咁亦都提到話香港咧有發達嘅基礎設施啦，有國際公認嘅商法體系啦，咁啊擁有比好多亞洲同行咧更加開放、更加複雜嘅數字基礎設施等等嘅。但係即係頭先講到話一啲具體影響可能就未必有啦。但係對於呢一啲嘅即係投資或者做生意嘅人嚟講，喺香港做。咁会唔会压力都多咗咧？或者其实佢哋虽然冇具体做，但系佢哋喺考虑上面会唔会都多咗一啲咧？做生意 嗱，当然考虑做生意就好多考虑唔同嘅因素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如果我唔喺香港做生意，咁喺亚太区仲有几多嘅地方可以作为选择咧？即系如果你美国系而家系针对紧中国嘅话，当然。如果叫佢哋美國嘅企業離開香港嘅話咧，當然佢哋唔會希望佢哋去中國其他嘅城市，即係上海、深圳啊之類。咁如果離開咗中國嘅話，咁喺亞洲嚟講，有邊啲地方可以有香港咁好嘅營商條件咧？你真係數落冇乜啊！當然有啲人話啊，新加坡啦咁，但你新加坡始終一個好細小嘅。個國家或者細小嘅地方比香港更細，咁佢嘅容量啊始終有限。如果你所有嘅人就谷曬走曬新加坡嘅話咧，我相信佢自己個國家都唔掂。 咁所以即係始終做生意嘅好實際嘅，即係嗰度係咪真係咁差，或者你咪個政府講到香港咁差啦，係咪真係咁差呢？做生意嘅人好多都靚人嚟嘅，尤其是美國好多跨國企業嘅人士喺香港，亦係一啲跨國企業嘅亞太區總部，冚唪唥都靚人。佢哋唔會就咁你美國總統講一句說話，佢哋就會聽你個美國總統。 不過我見 改變佢嘅投資策略。 係，但我見頭先講即係香港美國商會頭先講到個聲明嘅內容啦，但同時佢哋喺早兩個月喺五月嗰陣有做過調查嘅，咁亦都講到話有四成二嘅受訪會員咧考慮或者計劃離開香港，咁當中有六成二咧嘅人咧就係話香港國安法咧係令人不安嘅咁。同時我都見到一啲國際時事評論員都話啊，今次美國政府呢個警示嘅作用咧，就係都令到啲美國企業都會重新諗下個成個營商風險啊、投資意欲啊，有一個好大嘅參考作用嘅。綜合頭先講一啲意見啦，同埋一個直情喺個調查上面有啲數字講到話真係四成二嘅受訪會員都考慮或者計劃離開香港，呢啲係咪都係一啲實際香港國安法的影響，或者再加上警示令到他們有多些考慮呢？ 當然美國政府有這樣的言論出來呢，就是美國的國民或者商業機構都會細心考慮的，這個就一定會的。不過你剛才提及美國商會五月份那個內部的調查呢，美國商會呢會員超過一千，咁如果佢裏面呢就係、是、大概三百幾人接受訪問，三百幾間公司接受訪問，三百幾間公司裏面嘅四十幾個 percent 係話有擔憂嘅。咁即係話呢係整體佢哋千幾個會員裏面呢係得百零間嘅啫，即係話十零個 percent 嘅，即係唔係話真真正正去到四十幾個 percent 嘅咁嚴重。但係同一時間呢，你睇咗負面嗰方面，在他們裏面的調查亦有正面的方面，就是說呢支持繼續留下，就是說另外那五十多%裏面有七十多%的受訪的企業呢都繼續認同香港是一個好的營商和投資的環境的地方的。所以你每一個調查就有正面和負面，但是不要只是說負面嗰方面，睇埋正面嗰方面作為一個比較，先係比較平衡同埋公平啲。 OK， 除咗今次呢一個嘅商業警示之外啦，咁啊見到其實再較早前咧就美國政府咧都係延長咗之前嘅即係對於香港嗰個嘅國家緊急狀態，即係話覺得香港嘅情況啦，包括就話中國近期喺根本上破壞香港自治嘅行動，咁啊都話繼續對於美國嘅安全啦、外交政策啦、經濟等等咧，係構成一啲不尋常、特殊嘅威脅，咁所以就話咧係延續咗前總統特朗普咧喺上年七月嗰陣咧，就與香港局勢就宣布嘅一個叫國家緊急狀態都延續咗嘅，即係陸續續咧都有唔同嘅呢啲嘅警示啊決定做咗出嚟，你自己預計嚟緊會唔會都有類似呢一啲嘅行動再出現咧？ 始終而家個大環境就係因為中國同美國之間嘅一啲摩擦，或者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角力。即係香港夾咗喺中間咧，因為始終香港就係即係中國同美國兩個最大嘅經濟貿易體系嘅合作夥伴。即係香港夾咗喺中間咧，就好難免咧就被受拖累及影響噶啦。咁呢個當然去到咁高層次嘅，我根本香港就冇能力去回應任何嘢，都始終係等即係中央或者國家去點樣去同美國去最終處理啊、講數啊，或者點樣去解決呢啲咁嘅國與國之間嘅國力嘅鬥爭。 OK， 好啊，唔該曬，鍾國斌同你傾到呢度。鍾國斌咧就係自由黨嘅黨魁嚟噶，同我哋講到有關於美國針對在港美企發咗一個商業警告等等啦。另外咧，同大家都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2%，仲有1號戒備信號係生效緊嘅，大家留意住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野圭吾可以说是香港人最熟悉的日本推理小说家，不论是嫌疑犯 X 的献身、解忧杂货店，定是神探伽利略系列，都深入民心。在超过30年的写作生涯入面，他已经推出了多过80部作品，当中最令我眼前一亮的是这本1996年出版的《名侦探的守则》。 《名侦探的守则》是一本奇书，奇在东野圭吾用戏谑和讽刺的方式狠狠地恶搞了本格推理。本格推理是推理小说的一种流派，以逻辑至上的解谜为主轴，着重离奇的情节和诡计，读者和书中的侦探会获得相同线索，公平地给读者挑战解谜。 这本书每一章都用一种经典的本格推理设定作为主题，例如是密室杀人事件、不在场证据、消失的空气、受害者留低意义不明的死前信息等等。小说很大胆地略过了查案的繁复过程，由开场介绍凶案设定和人物之后，直接就跳了去解谜的高潮部分，期间不断地穿插角色的蛙虎和牢骚，带出这些陈旧的设定有什么问题。 例如密室杀人事件早已经被写烂，侦探要煞有介事地讲出这个类型的时候都感到羞愧，不在场证据经常都利用复杂的班次和路线大做文章，但读者根本不在乎过程，只是知道谜底，而且凶徒花这么多心思来设计是不切实际的。他甚至连读者都不放过，说他们往往喜欢凭感觉将最不可能的角色估是凶手，估中之后就洋洋得意，火力全开的他亦都悠自己一默，借角色的嘴巴吐槽自己描写贫乏，一旦出现多过5个角色就写不清哪个打哪个等等。 虽然是这样，但是东野圭吾都尽了做推理小说家的本分，为每个老梗设计出意想不到的谜底。与其说他轻视本格推理，不如说是爱之深责之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名侦探的守则》，作者东野圭吾，由读报文化出版。 2020东京奥运7月23日正式开始，今年香港会派出40多名的运动精英代表出战奥运，竞逐12个大项、14个小项，希望他们都可以突破自己的个人纪录之余，亦都可以为港争光。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一起为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一生何求，唉，听紧收音机的你又觉得做人为什么呢？今晚不如听一下一班哲学家又会怎样探讨这个问题。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何建中认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星期五的讲话反映中央关心香港的民生问题，尤其是房屋问题。何建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夏宝龙讲话的上文下理，对方将香港房屋问题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层次，希望当国家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即是2049年时香港再无劏房。何建中又说，夏宝龙提到特区政府要办市民看得到和摸得着的实事，意思是要多同市民沟通， 除了推出政策，亦要团结多方力量。他说虽然香港国安法已经订立一周年，但特区政府没有很多落区和市民沟通的举措，中联办官员就经常落区，可能都是对特区政府的提醒。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除非那个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本港普遍风力在早上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一段时间。受冧树影响，哥和老街往窝打老道方向近根德道全线封闭，哥和老街往窝打老道方向的车辆暂时不能右转入根德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九巴二 B 二 F 和八十六 C 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等十几间传媒报道，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所开发的飞马黑客软件程式被用作监控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部分监控行动可能是部分国家的政府授权。报道说，潜在监控的电话清单上有多达五万个电话号码，分布于全球至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超过一万五千个电话号码来自墨西哥，也都有来自中东、欧洲多国的电话号码。另外，清单上有189名来自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多间传媒的记者，以及同遇害沙特阿拉伯意见记者卡舒吉生前关系密切的两名女性。报道说，手机被飞马程式入侵之后，可以即时监控手机所接收或者储存的资料和数据，亦可以秘密录音和录影。目前未知清单的来源，以及确实有多少号码被入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九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即北纬 20.8 度，东经 13.2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4点，跌280点，成交金额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升0.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8跌4.6，腾讯控股555蚊跌9蚊，美团282.2跌8.6，港交所526蚊升2蚊，药明生物系140.1升2毫，小米集团28.4。小米是28.4升1.5毫，友邦保险是94.7跌1.45毫，比亚迪股份211.2，比亚迪股份是212.4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68， 日元 109.9，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76，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0点，跌382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1美元，卖出181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冧树啦。先讲咧就系九龙塘嘅歌和老街有冧树，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达之路咧去翻大坑东道方向，近住又一城一段挤塞。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咧2号 B、2号 F 同埋86C 咧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因为冧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巴士路线2号 B、2号 F 同埋86号 C 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达之路去翻大坑东道挤塞，车龙排到有一城对出。咁喺半山嘅旭和道咧，亦都冧树噶。旭和道近住10号嗰一段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影响到罗便臣道同埋屋兰士街一带咧，交通都系挤塞。就系半山嘅旭和道近住10号嗰一段咧，全线封闭，来回方向全线都要封闭啊。咁影响到罗便臣道同埋屋兰士街一段挤塞。咁较早前咧，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柯士甸道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咁喺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啦，即系出咗南湾隧道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何文田嘅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培正道去佛光街近住公主道一段车多少少啫。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出嘅，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另外咧，龙翔道咧亦都有冧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风力楼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盘苑因为有冧树，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风力楼对出。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讲多次咧，就系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西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格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呢，就係青沙公路啦，头先讲咗啦，转返落去三号干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正光， 我是梁礼勤， 我是徐嘉乐， 我是江卓妍， 我是李克。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每日九十分钟，东京大放送。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7月19日，选委会临时登记选民约7900名，较改制前下跌97%。 聂德权指，如趋势持续，料九月底首剂疫苗接种率可达70%。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少于5宗。 东京都增过1000宗确诊，东京及周边地区实施奥运交通管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2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疫苗接种啦。就话寻日8点啦，截至寻晚，就寻日单日咧就系有超过55000多人咧系打咗疫苗噶。咁入面咧就有26000多人咧系打第一针嘅。咁啊睇翻一路打疫苗去到而家咧，就话已经咧系有打咗第二针嘅人咧，已经系突破咗200万人噶啦。咁啊见到近期都话一啲打疫苗个气氛啊嘅人数都多咗啦。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寻日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讲到话过去个7日嘅接种平均数咧，每日都有咧系六万一千剂嘅，咁啊当中有32000剂咧系第一针嘅，咁佢就话咧期望呢个趋势咧会系持续啦，甚至系更加高啦，打针嘅人数希望可以更快达到70%嘅接种率，咁佢就话而家咧争200万人咧先至可以到达70%接种率呢一个嘅目标啦，咁如果咧每一日咧有30000人咧系接种第一针嘅话咧，预计都要2个月，即系9月底咧。先至可以係接種首劑嘅比率咧可以達標啊，講緊就係70%咁樣。咁啊，見到而家咧都有啲人都問啦，疫苗接種中心啦，係咪9月底之後就會停運啊？唔再係俾人入去打針啦？咁會唔會延長成個嘅營運時間咧？咁聂德权嘅講法就話啦，而家29间嘅接種中心咧係唔能夠無了期咁樣去運作落去嘅，咁就希望啲市民咧可以八月底之前啦嚇打曬咧第一針，咁啊當局咧就會喺嚟緊兩個星期咧，會留意打針嘅情況啦，同埋檢視成個安排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而家就話睇個趨勢咧，都可能最快啦，九月底咧就去到70%嘅接種比率嘅。你覺得而家或者睇翻近日啦，嗰個接種比率理唔理想咧？去到九月底去到七成嘅話，即係機會大唔大咧？可行性又如何咧？咁點睇啊？呢個 咁我希望可以，正如阿聂德权局長講，希望可以達至到70%啦。咁我覺得個數字應該係差唔多嘅，咁但係問題就個先決條件就係話我哋每日嘅接種嗰個人數咧，應該要好似過去嗰一個月啊個情況都係咁踴躍先至得，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努力嘅。 你自己點評估咧？即係近日嗰個接種數字增加，係咪就係因為個接種中心即係講咗話就嚟會完啦，會閂啦，所以先至更加多人嚟打針？定係成個氛圍都見到大家打嘅人多咗，所以都陸陸續續去打啦？咁點評估咧？你 我諗就未必係淨係單一一個原因，即係未必話因為要接種中心就嚟閂啦。咁我諗其實我諗市民睇到環顧嗰、那個。世界的疫情啦，Delta 變種病毒嗰個肆虐啦，第三就是話你越嚟越睇到即係世界各地都好多人打緊， 同埋即係見到打完針之後出現相關嘅即係問題，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咁、我諗只即係每個市民都自己評估過佢自己嗰個日常生活啦、啊，點樣受到影響啊？如果冇打針的話，咁同埋就係睇翻佢身邊嘅人係咪都打咗，所以變咗我諗佢自己自身身邊嘅親朋戚友有冇打針咧，其實都會影響到佢即係自己作出一個決定嘅。 你睇到而家呢個趨勢啊，即係局長嘅評估啦，就話即係九月底最快可以七成人打咗一個嘅接種率啦。咁你覺得九月底去之後就停咗成個接種中心呢一個決定如何咧？而家睇呢個趨勢係咪更加應該？咁多人願意出嚟打，個中心係咪可以營運耐啲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覺得支唔支持個中心營運耐啲咧？又 嗱，如果純粹我即係唔係屬於政府嘅決策人士咧，淨係睇依個接種率理想咧，或者每日有咁多人咁踴躍去接種咧，咁的而且確即係希望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係冇咁快關閉。咁可以繼續可以服務市民，呢個係我諗短期內，即係我諗政府嘅一個目標嚟嘅。嗱，我自己覺得政府如果既然覺得接種疫苗係一個重中之重，其中一個對公共衛生一個好重要的一個策略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市民嚟講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太介意咧。即係當中有一啲嘅，譬如體育館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場所咧，係用咗嚟做接種中心。咁反而咧就係、可能佢哋更加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到一啲措施，係方便到佢哋去接種。嗱，依個我自己覺得係政府可以再諗一諗，因為依、這個即係我諗開放依個疫苗接種中心都唔會無了期嘅。咁你話開多幾個月？咁你問市民會唔會話唔同意？為咗依、這個我諗成個香港一個好重要一個嘅公共衛生嘅措施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值得嘅。不過詳細情可能留翻俾佢哋去決定嚇。咁、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加快接種。 OK， 嗱，見到長者嗰方面接種率咧就相對低一啲，就見到話截至上個禮拜六八點啦，夜晚八點啊，咁啊八十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接種率咧係6%左右嘅啫，70至79歲嘅接種率咧就22%度，都係話偏低一啲。咁啊見到政府咧喺上個禮拜就宣布話提高私家醫生咧幫長者接種新冠疫苗嗰個資助額啊，就話每支針啦就多50蚊咁。但呢個同長者去唔去打針，你覺得個關係大唔大咧？即係你覺得仲冇其他？嘅措施可以做吸引長者去打咧？又 我諗其實就的而且確，長者接種率係偏低嘅，就係、是我諗有多重原因啦。第一重原因就可能佢哋接收資訊嗰方面咧，未必係咁理想，同埋咧就佢哋可能自身都有好多問題，佢哋即係未必能夠即係一一咁樣解釋曬俾佢哋聽，或者令佢哋滿意。咁佢哋可能有啲擔心啊，等等。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就係可能佢哋有好多都行動唔方便啊，或者唔識用一啲電子嘅預約啊，網上預約，咁令到佢哋有卻步。咁所以見到政府啱啱即係依兩日都提出咗一啲嘅改善嘅措施，就係話容許啲長者可以就咁 walk in 啦，就唔需要即係網上預約啊等等。 即日抽嗰啲啊嘛，係 啦 係 啦，咁希望都可以即係幫助到一啲長者咧喺依方面啦。如果佢真係有興趣去接種嘅話，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更加希望政府可以睇一睇究竟，即係依啲老人家喺邊一區，喺我哋18區裏面咧，邊一區嗰個接種率係比較低咧？咁可能值得係去睇下有啲咩措施咧可以做，包括就係話，譬如有冇一啲外展嘅服務可以去做到啦，咁去幫到佢哋。 頭先講呢個即係即日籌嘅方式就政府都係話積極考慮啦，咁就話開放嗰啲接種中心嘅非繁忙時段，俾啲冇預約嘅長者可以係接種嘅。咁但係我想知啊，呢一個喺伏必泰嗰度係咪應該做唔到嘅？即係伏必泰就要預先計好曬人數先至再即係稀釋啊咁樣噶嘛？ 嗱，我諗其實就 應該如果可，即係我自己覺得永遠都有一啲嘅即係佢會唔會話遇到啱啱好嘅，始終都會有所謂有啲buffer 嘅，即係有啲後備嘅。咁所以喺依部分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突然間多咗好多，咁當然就未必得啦。咁但係問題話，如果你話只不過多。騰出多少少嘅，咁我相信咧，其實每間接種中心應該都可以處理得到。 另外有一個情況就見到話有一個嘅喺香港做嘢嘅外地人士咧，就喺香港打咗第三同第四針嘅疫苗喎。咁點解咧？就話因為佢之前咧喺外地已經接種咗噶啦，接種咗兩針。咁但係因為咧喺香港每次都要解釋話喺外地接種咧，咁就覺得好麻煩，咁啊寧願喺香港再打多次針啦。咁就可以喺個電子針卡嗰度有個嘅記錄啦。咁啊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阿聶德權都話承認呢一個嘅事件啦。咁亦都話目前都係靠口頭去問個接種人士有冇喺香港以外嘅地方打過針嘅啫。咁就勸啲市民就即係唔好刻意隱瞞咁樣。喺呢個機制上有冇嘢可以改啊？你覺得？ 我諗有嘅，因為第一就係每位接種者咧。即係去到疫苗接種中心咧，佢哋都有一個聲明嘅，即係佢要睇曬嗰啲聲明。咁同埋佢自己咧都要即係講清講楚咧，就係話佢有冇接種過其他兩劑嘅新冠疫苗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喺呢啲聲明嗰度咧，其實可能要加翻一啲注腳咧，就係話即係你喺第二啲地方你係冇接種過咯。任何嘅品牌嘅即係新冠疫苗，我想喺呢個細節嗰度，可能佢都要即係要列明啦，等即係參與接種嘅人士咧，佢哋都可以知悉哦，原來係唔可以咁樣做。咁長遠嚟講，咁你話需唔需要喺電子針卡嗰度係涵蓋埋，即係喺第二啲國家？嘅接種記錄咧，咁樣咁當然呢個就要佢申報，同埋如果佢有接種過世界衛生組織承認嘅新冠疫苗咧，都可以納入喺呢個針卡嘅記錄嘅。咁我諗會大大減低咗呢啲個案啊，或者呢啲咁嘅事件咧喺香港發生。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先休息一陣。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就算打呢个免疫嘅治疗咧，那个副作用亦都唔见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员会同埋咧国际上咧，都佢个建议就係话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无论你係边个种类啦，无论你个期数啦，无论你係进行緊咩治疗咧，其实咧都适合喺适当嘅时候咧，都应该去尽快去接受呢、这个疫苗嘅注射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又翻嚟千禧年代啦。有关于中学文凭试咧，就嚟紧礼拜三就放榜啦。咁啊，见到都话咧，今年嘅文凭试嘅考生咧，就43,000多人啦，就比上年系减少咗嘅。喺个人数减少嘅考生人数减少嘅情况之下咧，对于入读大学机会咧，系咪都会相应大咗咧？个影响有几大咧？呢个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出神。 系早晨， 早晨吴宝成，讲下今年即系除咗话即系继续喺疫情之下考呢个嘅 DSE 啦文凭试之外咧，同往年有冇啲乜嘢唔同啊？同过去一两年嚟讲， 哦，咁今年學生人數減少啦，但係減少嘅數目咧就唔係咁多嘅。咁但係仲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嘅，就係海外升學嘅人數由去年開始咧已經係上升。咁呢一個海外升學人數上升咧，其實對於聯招嘅派位咧會有啲影響嘅。就係對於大學嚟講咧，可能佢擔心派咗啲位咧，啲同學都唔會要，因為佢會去咗外國讀書。咁有機會啊，佢會俾原先學額咧派多少少嘅。咁舉個例，十個學位啦，可能派十一二个啦，咁保障咗系有足够嘅人去读，咁所以个结论就系有机会啊，个分数咧就会再低啲咯，咁所以嗰、那个整体特别系入八大嘅分数咧，我相信都会比去年系跌嘅，不过个变数多嘅，因为佢唔似咧学生人数个数字咁实在咧，话跌就系好明确跌咗，咁所以对于同学嚟讲咧，虽然整体个因素会觉得好似收生系容易咗，咁但系其实个变数同时间都多咗嘅。 其实佢而家預計咧，即係學生考生嚟講少咗幾多，同埋去海外升學嘅人又會有幾多咧？呢、這個你哋自己點評估啊？呢、這個？ 哦，學生人數其實就有嘅，因為真係考 DSE 咧，其實跌咗係三四百嘅啫。咁今年係多咗一啲叫自修生嘅數目嘅。咁海外升學就難以估計啦，因為佢哋用唔同方法去報，亦都未必需要有一個統一嘅數字。咁但係有一啲我哋見到嘅數字咧，都係升咗嘅。例如去報內地嘅大學啦，一個文憑試招生計劃，其實嗰個數目咧人數啊係2012年以嚟嘅新高。咁 多咗幾多啊？其實， 多咗幾百啦，咁但係學生人數本身下降噶嘛，咁所以佢個比率上啊，比例上啊，係上升得多嘅。咁台灣嗰、那個聯合招生同埋嗰個個人申請都係多咗。咁呢兩個係即係每一年都有嘅數字就上升咗。咁其他嗰啲可能英國升學啊、美國升學，佢根本冇統一嘅數字咧，我哋無從得知。但其實我諗從個氣氛啊、身邊嘅人啊，都會想像到海外升學個人數其實都係多嘅。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大學喺評估方面啦，可能都預有啲人係海外升學嘅，就算派咗聯招之後，咁可能十個位就收十一、十二個學生咁，可以咁樣嘅咩？嗰個會唔會最終可能收咗啲學生，但係又唔夠位咁嘅？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嘅？ 哦，佢有調整嘅嗱，雖然佢有一個數字咧，大約係12000個位咧係聯招係學生係會UGC 嘅學位去俾學生，咁但係佢其實例如今年收少咗啦，佢可以下年調整收翻多啲嘅，咁所以嗰個係一個約數，咁因為嗰個叫海外升學嘅人數啊，其實舊年已經係多咗，佢有機會舊年咧已經係收唔齊，今年就會收多啲，咁所以有機會佢想派多啲位咯，真係如果派多咗而學生人数系比个学额多咧，可以喺再下年度调整翻，收翻少啲都 OK 嘅。 整体嚟讲，你都话学生跌咗少少啦。咁喺成个入大学嗰个门槛啊，成绩方面有冇话几多分先至稳入啊？会唔会同之前一年都争一啲咁啊？ 哦，如果真係穩入，我就覺得嗰個數字同去年都係相若嘅，都係20分或以上咧穩入八大。咁問題就係嗰個叫做cut off 啊，即係嗰個邊緣嘅分數究竟係會點咧？我就覺得會低咗嘅。咁對於同學嚟講，真係放榜當日啦。咁如果佢20分或以上，咁可以進取啲，揀八大多啲。咁去到邊緣一啲18、19分咧，都可以揀一半一半嘅。咁但係個數字再落啦，咁可能best five 15、16啊，咁可能就可以揀聯招啦。UGC 課程，但同時間咧一啲聯招裏面，例如自資嘅學位啊，或者聯招以外嘅一啲例如自資學位或者副學位咧，其實都要揀定先，咁啊以免真係聯招放榜當日冇一個 offer 咯。 最後半分鐘度都想知道，即係人數少咗喺揀科策略嗰方面咧，需唔需要話頭三位都揀啲全部心儀嗰啲，即係再進取啲咁，使唔使咁樣噶？ 哦，可以嘅，咁但係記住，我諗喺 A3 即係 Band A 第三個位啦，其實都係要穩陣嘅。咁同以往嘅分別就係頭兩個 A1 A2 咧，其實可以喺個收生分數上面揀一啲更加心儀，但係就更加可能難入少少嘅。咁睇翻過往收生成績，可以距離嗰個四分三數多少少，例如兩三分咧，都值得搏嘅。 好啊，唔該曬吳寶成，同你傾到呢度。吴宝成就是学友社的学生辅导顾问来的，讲到有关于未来星期三就DSE 中学文凭试放榜了，在考生人数少了之后，刚才讲到有些策略上都可能有一些的调整的。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 92%， 1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的。